跟我装疯。哎，听见了吗？他怕打烂了。 哦，你怕打烂了，那你 我认罚。认罚怎么讲？认罚跪地给我磕三个头，这事算没了，算了了。 那行，那我认罚，把绳子给你解开。 有人把绳子给解开了。 不好了，别咬我啊。 张成跪地磕头，和珅高兴，跟我装疯 啊。 只要这三个头磕完了，起来我就宰了你。你是装疯。张成跪地当当当三个头磕完了，站起来哈哈大笑，我磕完了，小九该你了。和珅心里这气啊。酒完了扭头来冲着和珅，你出的主意。他说他磕完了，现在该我了。那么说我是磕是不磕？妈呀，看来他是疯了。可是我总是不信呢。你看他现在敢让我给他磕头，他不是疯了是什么？咱再试一试，还是王氏依着几位王爷算王氏不行。和珅非要试，你还要试，这怎么试？这样，我倒有一计。刘安，上茅房弄点大粪来，让他吃。他要是真疯了，他得吃；他要是假疯，他就不吃。去，拿去。刘安赶紧答应完了，奔后边拿大粪，不敢怠慢。张成心里这气，好你个和珅，不跟你有什么仇，我是一个下人呢，我打的可不是你呀。王爷都说完了，你不行，让我吃屎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表面上不能露出来啊。和珅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吃屎，快拿去。 正挺着 啊，快拿去。刘安奔后去，没奔茅房，奔哪儿？奔厨房。这么多年的兄弟必定照顾他，来到后厨找谁啊？厨师长刘顺，咱们前文书提过。刘师傅，哟呵，大管家您来了，怎么样？咱们厨房赶紧出了事儿，那个把那个麻将给我。麻将？麻将没在，麻将柜门里了，拿出来给我。拿出来，老爷都锁上了，怕咱偷吃。麻将他也锁，给撬开，撬开，撬开。麻将，还有那个红糖，红糖柜门里，那是那柜，给我，给我，给锁着，怕咱偷吃。哎呀，这也怕咱偷吃，给撬开，撬开，撬开。红糖拿来，倒进这麻将这个小坛里，拿手和。红糖和麻将，一会儿和了挺浆糊，捧出来拿手搓，捧出来搓，越搓越长，哎，弄一个托盘盘好了。端着这托盘冲刘顺，刘顺在边上一直看着。我这干嘛呀？这是刘顺，瞧瞧这像什么？ 屎。 像吗？ 就是。 太好了，只要像就行。拖这盘奔头的，他这样拖着，两个手伸得很靠前，脑袋往后，做出来那个很臭的样子，偏着脸啊。他往头里来，来了头里，你瞧这帮人跟这站着呢，张成也跟这儿，好几个人摁着。他没奔张成去，先奔九安，端着这盘子，九安你闻臭吗？ 去去去！ 我问他干嘛？我问他。 给他吃，给他吃。 端着盘子过来了，张成心里这个气呀、啊！刘安，咱俩哥们这么多年啊，你太孙子了，真给我弄大粪吃。再说你少弄点儿，这一大盘啊，不熏死我也撑死我呀！刘安不容分说，拖着托盘到跟前，往张成嘴里又送，动作也快，没等躲，这麻将和红糖碰着嘴边了。一碰着嘴边，张成提鼻子一闻，这喝怎么香啊？这谁拉的？仔细，哎呦，麻将和红糖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吃这麻将和红糖，酒啊沾边吃干饼。啊，是疯了，是疯了！和珅，你看，你看，和珅，你们看，和珅。他是疯，他吃呢。张成吃的高兴，当当当往嘴里送了，心说太好了，这个东西只有老爷过生日才能。府里日子过得多细，天天吃面条，连鸡蛋都没有啊！太好了，我们吃这个。张成吃这几个娃子都看不了，哎呀哎呀，别让他吃了，别让他吃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张成把这一盘子都吃完了，拿手一擦嘴，还有吗？再来一碗，还要吃。几位王爷都拦着，刘墉也过来，行行，差不多差不多了， 这是吃我多少呢？谢 谢王爷，您看他是不是真疯了？还是真疯了。刘安也过来了，王爷他是真疯了，从小就有这病根儿，您不知道。他呀一着急就爱疯，小时候啊这个感冒发烧吃那个凉药吃多了，脑子有病，这个一着急啊就爱犯病，一犯病就是三天，三天准好。哦，你是让我赶上，这不得倒霉吗？我先别吐了，别吐了。害人害己，别吐了，别吐了，还是真疯了。得了，我们王爷不能跟这个疯子一般见识。和珅擦嘴，我觉得他是假疯。七王爷、八王爷，你都吐成那样。行了，别试了，别试，就这样吧。赶紧吧，赶紧，罗锅，腰银子。你说腰银子，哎，对，我们那腰银子，他们是送银子来的，罗锅得收银子呀。得了，张成这事儿算过去了，赶紧我得收银子办正事儿。这个皇上还跟那个金銮殿上等着呢，这个赶紧吧，收银子。去刘安，上煤铺把这台秤借来。要抬秤，腰银子，一腰银子，和珅麻爪了，坏了，腰银子他就腰出来了，明三暗四，多一万两，他得问这怎么回事。得了，我别等他发现，我先说话，先下手为强。哎，那个，刘中长，甭腰了，甭腰了，哎，别去，得腰腰，不是三万两银子吗？ 刘墉也知道，上金殿皇上都跟他说了是四万两。 啊，这是三万两银子，我们得腰腰 啊，不是三万两，其实是四万两， 啊，怎么是四万两？哎，这叫明三暗四，皇上说呀，赏赐您三万两路费银，我一瞧呢，我说三万两不够啊，我那意思就替您多讨去一万两来。可是这功夫，旨意写完了，